风吹不散，回忆袅袅如梦到天明。春雨如丝勾起相思情，连连至今。云袖低摔无一处，草长莺飞融融春意，正弦轻拨歌一曲，唱不过会就此道别。总是不得。